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2，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家里人早，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曾。 哎，大家一早就已经看见我们俩了哈，不用说都知道。那今天是中超回归之后的第三天了，接下来其实就是又该有比赛了。 是的， 今天还是保级组，明天依然是争冠组。所以这次回来的中超啊，让大家看出了一个不一样的味道。一个是因为长时间的，有点断层啊。今天的联赛呢，今年的联赛是被打得支离破碎，所以回来之后有一些陌生感。再加上长时间的没有主客场，所以大家看的好像心气儿也不高。果然表现出来的这首秀的状态呢，也跟大家的预期有差距， 是一场1-0的闷胜哈。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势之下，接下来明天要面对山东泰山啊，兵强马壮的一支队伍啊。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也是来聊一聊，谁来助攻 A 席，打开中超首秀进球的大门呢？那另外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欧冠啊，欧冠的就是现在是抽签已经是出炉了8分之1决赛。但是让大家产生了很多的畅想啊！决赛，您都对哪些欧冠的决赛有印象？至今还让您难以忘怀的啊，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 是的，肯定是每年的欧冠决赛都是足球春晚啊。 那足球也是哈，已经到了这个季末的时候。虽然说欧冠的决赛得一竿子支到明年呢，明年4月份呢哈，但是可以先来回顾一下啊，搜索一下记忆里的那些片段。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首先要为大家继续带来的是足协内部人士也表态了，规划球员都愿意继续为国出战。 中超方面，张玉宁说目标是赛季进球上双。 羽毛球世锦赛第3比赛日，陆光祖战胜了周天成，成功晋级。 CBA 方面，吉布森最快本周归队，有望随首钢出征第2阶段。 国王杯，吴磊破门了，打破了342天的进球荒，西班牙人2-1逆转晋级。 吴磊打入了关键的绝杀球啊，逆转球 不容易。 是的，英超方面，多场延期阳性暴增，停摆的阴影又开始笼罩英超了吗？ 而且可能不只是英超受影响，这个姓奥的这个新的变异毒株，它也是非常的狡猾， 是 又会掀起一波全球性的新的这个新冠的疫情，会大面积的影响到体育的赛事。好了，大家伙继续来聊着我们的几个平台，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都在开通当中，您可以继续来文字的互动，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您在新浪微博上就可以瞧见我们。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好，朝闻体坛，我们首先来说说还是规划球员啊。 是， 最近一段时间，虽然规划球员都没有出现在联赛里，但是他们的消息而且他们的表态是一度的都登上了热搜。那现在据说啊，很多的这个足球的媒体记者甚至是足协内部的人士都表态了，说规划球员们是希望继续为国出战的。但是现在广州面临的这个情况跟之前签下的规划球员之间存在着无法履行完全合同的这个问题，很有可能哈是个大概率事件。而中国队的4名规划球员全部是来自于广州队，所以外界在猜测，如果他们没有拿到高薪的话，要被迫降薪，那可能就要拒绝代表国家队出战了。 是，埃克森12号离开广州回巴西了。那传闻他要加盟帕尔梅拉斯队啊，更引发了上述担忧。对此呢，中国足协相关人士也发声表示， 说就我所知，没有一位入籍队员表示不愿意为中国队而战，包括费南多。那至于发生欠薪问题，入籍队员不愿意踢中超，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可以参照吴磊那样选择到海外踢球，以中国球员的身份签约。 所以这事儿呢就变得很迷幻啊。规划球员来应该是帮助国家队啊，尤其是在这一次世预赛的征程里边能有一个水平上大幅的提升的。 嗯， 但是到目前来看，也因为人员使用的问题， 是 规划并没有去达到我们预期的那种效果。 嗯， 那现在如果真是说他们已经回到了巴西啊，再把他们派去留洋，像吴磊那样啊，可能是一个折中的办法，总比没有比赛踢不能保持状态要更好一些。这是足协内部的表态啊，说入籍球员不是像想象的那样只是为钱而来的，他们是很渴望参加世界杯的比赛。要是说这话搁这个阿兰身上、艾克森身上，可能我觉得还可以。 嗯 啊，但是这要是搁费南多的身上，我觉得真是有点让人难以置信啊。如果真是想要参与世界杯，那为什么在前面的比赛当中还没有登场亮相呢？ 是，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我们看不清的问题了。但是现在这些规划球员，荣成斋也说真挺尴尬的，足协也很尴尬，可惜不用吧，可惜用吧又回不来，所以说还是得培养自己人。所以现在就看足协这个整体的留洋计划究竟是怎么样去一步一步安排的。甚至昨天我们也听到一些消息说，像陆国富他参加中超联赛，他是也不是他自己就能够自主选择的， 是 是要被选择的一个对象。所以种种的这些迷幻也让现在的这个规划和国家队之间的关系哈，变得很尴尬，很微妙。那我们也是连线了中青报的记者郭健，他也说到这个跟国足的指导思想是很有关系的。 森是结束跟这个广州队的合同了，然后之前高拉特和阿兰也是这种情况，目前呢在谈的呢是洛国富和蒋光太，他们也要考虑这个合同的问题。至于规划球员没有在国家队中起到这个核心作用，我觉得是整个这个国家队的整个战术思路的问题，就是教练组没有围绕这个规划球员做足文章。不管之前主教练怎么说哈，就是说这点是肯定的，就是我们没有把规划球员呢用足、用透、用清楚，可能有训练方面的原因，但是至少我觉得有几场比赛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规划球员多的时候，他们在前场相互之间能打出配合来的时候，那是我们国足进攻威胁很大的一个时间段。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我们在十二强赛，现在一共十场比赛，现在已经打了六场比赛。我觉得这个六场比赛里边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首先削弱了这个规划球员的作用。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总结的，也是值得这个，我觉得是个教训。 说到底还是规划从一开头就没有规划好，就整体的这个规划哪个年龄阶段的球员啊，怎么让这些球员去一个更长远的方向，不只是说帮助中国队打一届世界杯的预选赛， 对 啊，而是真的就像培养青训、培养本土球员一样，是有着一个阶梯性的这种考量的。 是，就是现在把这个事儿搞成一锤子买卖了。这规划球员年龄也在这儿，这一届大赛冲不上去，其实后面就也是一个尴尬的事儿了。 托尼韦呢是觉得应该规划完就不让他们在联赛里边踢了啊，就让他们留洋。但是当时陆国富的身体情况也去不了，哎呦，当时的中超那还是风风火火， 如火如荼。 哎，真是，如果那个时候各队，而且这些规划在队里也都是很重要的这些 当打主力，放不出去啊也。 对，真是要让他们留洋的话，各家俱乐部也不能同意。所以这就是一个特别大的难以解决的矛盾点。其实按理来说，我们更是应该去规划那些年纪更轻的，像 A 席这个年纪的23岁，U24以下，这些真的是年轻，然后又有着培养价值的规划球员。如果是规划这么一波，把他们放到 海外联赛。哎，我觉得真的是有所期待。 是， 但是现在呢，规划的球员也岁数都在那儿，又不能够很完整的来帮助国家队，显得很尴尬。 嗯嗯。埃克森也是发表了一下，因为他要走了嘛，已经就是离开广州了嘛，所以说呢也是发表了一个长文啊，小论文，说在社交媒体上说啊，经历了九个赛季的成功之后，赢得很多荣誉，在中国足球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是时候说再见了啊，说这是无与伦比的难以忘怀的九年啊，他说要感谢每一个在我到来后接纳我并且很好的招待我的球迷们、朋友们、一起踢球的队友们啊，作为一名球员和个人，他都取得了成长。 嗯， 还是怎么说呢？写的还是比较真诚的。 哎，对，是啊，其实这几位规划球员啊，在社交媒体上，可能除了费南多有点差点意思之外，其他几位都是在社交媒体上是很会表达的。 陆国富说多少次了？ 啊，对，就是陆国富的每一次的表态都能够让大家重燃对国足的希望。 对， 严斌说，刚开始搞规划操作的时候，我就说过，为了避免规划以后继续在咱这儿踢啊水平下滑，可以送去踢高水平的联赛。现在终于实现了，但是这实现的时间节点，实在是，至少这一次的世预赛肯定是赶不上。 嗯， 但是就他们几位的这个年龄结构来讲呢，送出去之后还能多少的为国足的未来啊，去打一个更好的基础，又很难讲。所以张翔说，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啊，说就是为了这届预选赛雇佣的人啊，完事儿就得了啊，磨磨唧唧的有一些没意思了。 是 啊，但现在这不是就是前面的路没有走对，所以现在这个是在猛着吧啊，是这么一种感觉。 是小门男孩想的更现实一点，说埃克森可能不太能回来参加十二强赛了，现在是给自己留条后路啊，别被骂，慢慢淡出视线吧。 哎，生旦静默，你说，哎，你们说规划的问题从开头是错的，主要是球员问题吗？为什么不让他们踢呢？难道他们还不如队友吗？中国足球的大环境就是这样，有关系足球的成分。但是我想，任何一支国家队哈，他肯定教练都是用熟不用生。 嗯 嗯，即便是放到一些世界强队，像德国队，那肯定也都是一样的。 是 啊，这个连带的关系不可能完全的杜绝。 没错。 嗯， 严斌说，问题是非血缘的规划要求最少在入籍国五年才能代表入籍国国家队参赛，就这一点就不会太年轻了。确实也是这么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是30上下来中超是养老的一个运动年龄的话，就是抱着这样的思路来的，然后再入籍，那肯定就是35、36。 嗯啊，真的是高龄了。 嗯， 那当然规划真的只是引咎也未必能止渴，但是最关键的是要培养自己人。那好在我们其实看到了一些年轻球员的成长，尤其是像咱们国安的张玉宁啊，真的这几年在国安的历练，在国家队的历练，都让我们看到了他长球了，成熟了，更稳定了。他昨天也谈到了自己的状态和赛季目标，来听一下。 我只能说我现在还能专注在这个比赛当中，然后能够投入到俱乐部的联赛当中吧。确实对自己的发挥没有什么太高的这种要求。 都觉得你到80分钟的时候其实真的已经没劲儿了，一是想跟你求证一下你当时是不是体能已经透支了，然后当时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支撑你又打进那个球。 当时其实人是有劲儿的，但是肌肉已经不听使唤了，我的小腿已经抽筋了，然后牵拉了一下之后呢，恢复了一点正常，然后又可以继续去跑动。确实可能当时运气也挺好的，然后抢点也抢到了，然后把球顶进去了。嗯，实际上后来我看自己的比赛结束的数据，我也跑了11500米，所以如果说感觉身体有点累的话，实际上是跑不到这个距离的，所以我觉得自己的体能状况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上。可能休息几天还需要几场比赛或者2-3场比赛来进入一个最好的状态吧。但我觉得这一场比赛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拿到3分，就是比较能说合算吧，就是比较好。嗯 嗯， 昨天有了新的锋线搭档，这个是你第一次在正式比赛当中跟安德森席尔瓦来搭档，那么你怎么评价你们之间的这个配合呀？昨天， 确实，除去友谊赛，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正式比赛中搭档前锋嘛。其实很多球我能够看到他的位置，然后我们也做出了一些比较好的配合，创造了一次机会，但是确实是他的第一场正式比赛，我觉得他是一个有能力的球员，但是需要一些时间来进入状态吧。我觉得他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在后面的比赛会发挥得更。我们两个其实特点相对比较相近，然后如果我回撤的话，他可能更多的向前，然后他来接球的话，我会更多的，他来回撤，我会更多的向前，我们起到一个相对互补的一个作用。这个就是球场上有时候不需要沟通，就是一种足球的语言吧，就是我根据队友的动态然后决定自己的这个走势。所以一场比赛嘛，我觉得还需要时间。 对不起啊，刚才有一个很重大的严重的错误饮鸩止渴，这一激动就说秃了嘴了，这数学不好，语文也不成，真是。这玉宁确实这几年真的是越发的就稳健和成熟，就特别现在有那种大将之风。 他一来国安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喜欢这名球员，因为他的整个球员模板吧，就比很多的国内的就是一直在国内联赛踢球的锋线球员要壮上一圈，我觉得 是。 对，就是我是比较喜欢这个类型的球员的，就是看起来就是在竞技体育里就很有能量。 那确实啊，而且他刚刚回到联赛的时候，那时候还在杭州纳乌哈，在浙江纳乌，那个时候就听过好多次玉宁的那个采访，他是很专注于自己当下这个业务水平的提升的，因为长时间的在海外联赛，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两点一线的生活，训练回家，回家训练。 对， 但更多的时候让他形成那种很自律的习惯啊，这也是这几年的时间为什么他能够专注于自己，专注于当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那当然，他也是谈到了下一场力拼山东，希望这个进球数能够再次的提升。 我觉得上半场可能对手占据了比较多的主动，然后我们也是长久国脚和俱乐部球员很久没有一起磨合了，确实受到一点影响，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进入下半场之后，我们踢得更加主动，然后在球场上也拿回了更多的球权，也在防守上给予对手更多的压力。可能对手在后场控球的时候，我们并不会急于给对手太多的压迫，不像我们之前踢的那么激进。因为现在第一个是因为长久没有磨合，战术上的安排也会相对往回收一点，但是慢慢的随着比赛时间推移，我们可以慢慢的把就是说放出来一点，后来也起到了一些效果，大家慢慢的占据了场上的主动，然后顺利的取得进球和一些机会。山东泰山现在是在积分榜是领先的，并且我觉得他们是非常有实力，而且阵容是联赛中最完整的，他们有6到7名国脚，同时也有完整的外援，确实会是一场非常难打的比赛，但是我们肯定会展现出我们应该有的这种态度和精神面貌，不管现在的情势多么的困难，我们既然来到这里，我们就会争取每一场胜利。 现在你已经打进了7个联赛进球了，是队内的最佳射手。你对自己有没有一个赛季的一个小目标呢？ 那就进球如果能够上双吧，就定一个小目标。其实就是隔离时间太长了，没有地方剪头发，然后就干脆把头发留长了。后来发现留长了还更方便。我上次不是说嘛，我准备梳个小辫子，然后现在不是梳上小辫子。其实打理起来更加方便，而且顶头球更加不会乱发型。你看我上场顶完头球，发型就没乱。 对，还是一丝不苟的发型，对吧？ 对， 小辫儿不错， 多方便， 很棒。 就每次我看玉宁的那个就是油亮油亮的黑发的时候，都特别想问他， 发胶哪儿买的？ 发胶哪儿买的？这是不是还上了点发油？ 嗯， 荣成斋还有几位家里人都在说，这接下来下赛季玉宁要是去浏阳的话，还是相当可以的。 哎，可以期待。 对，以他的这个现年的年龄阶段，还有他的实力，以及曾经的这个流浪的经历，他肯定出去之后不需要太多的磨合， 是 就能很快适应。 因为本来就在外面踢过， 嗯， 然后也有球迷说，那还有韦世豪， 嗯， 就是想起来韦世豪就今年比较火了一段，当时接受采访，说为什么回来了？韦世豪，那在外面一去了，发现踢不过，那回来了。 对，就所以这东西也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能不能在那种很寂寞的环境里边， 嗯， 继续去坚守自己啊，不断的给自己一定的这种机会上升的空间。像吴磊这样，就即便都300多天啊进球荒了，但是依然能够坚守。所以这东西真是有一个很大的主观能动性在这儿的。那当然说到了玉宁啊，几位昨天在足球100分当中的嘉宾叔就点评了一下玉宁愈发的成熟。 张玉宁特别容易受伤，那么一个壮汉，结果是玻璃人啊，就老觉得他容易受伤。但是其实你听他刚才这个接受我们的这个连线，后面都是能够想见到的一些话。就最开始那几句的时候啊，就是一言难尽的那种状态。其实这我觉得作为球迷媒体都应该能看懂他的后面的意思，其实大家都可以去解读了。所以说最近一段时间他就说4个月，很多这个国内的没上国家队的4个月没有比赛，其实他也有好长时间没有比赛， 嗯， 对吧，也只是跟着训练，所以他也需要去寻找那个比赛的感觉， 嗯， 所以他没有比赛，他最近2个多月也没有比赛，对吧，自从大家要求李铁上那个规划，对吧，当规划们都上去了以后，他也没有比赛，就是跟着训练了。 嗯，所以现在前场的这个新的组合哈，玉宁加上 A 席，就两个人之间能够产生多大的化学反应，可能会决定我们接下来的比赛，尤其是在明天跟山东泰山的这个比拼里边。那常庆也提到希望玉宁尽快的调到最佳状态。 我认为身体可能没到一个就是对于他来说就是应该说最佳的那种状态， 嗯嗯， 因为我觉得首先啊，无论是国家队的比赛也好，还是这个联赛也好，这个持续性应该说没有。 嗯， 你再好的训练可能跟比赛当中也是有一些会脱节的，再加上所谓的这种隔离啊，然后可能是再包括现在3天1场球啊，可能他可能需要一个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他也说了，可能肌肉都抽筋了，但是呢他可能还有那股的斗志，所以他才坚持到最后吧。我希望他能把整个的身体能调整到最佳的那种状态，因为可能每一个球员在场上那种奔跑的状态，或者是结合球那种对抗的状态，你就一眼能看出他是不是在这个最好的这个身体状态之下。然后呢，最主要的是后边应该说密集的这种比赛千万不要受伤。 对，保持健康，这也非常非常的关键。 是的， 刚才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谁能帮助 A 席来攻城拔寨啊，开启中超的首球大门。很多家里人都提到老朴了啊，说朴成200场，离龙队的400场还差一半，所以老朴得加油啊。这还得看看比利奇的整体的这个用人。 嗯，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从下午开始，又有新的第二轮的比赛。 是的， 下午的3点半是重庆两江竞技面对大连人，河南嵩山龙门面对金门虎，晚上的7点半沧州雄狮对上海申花，青岛对武汉。 嗯， 那现在 明天还有争冠组的。 对， 就是明天是周4的6点和广州队踢河北队，然后还有就是很重要的山东泰山对北京国安，然后在周4晚上8点还有亚太和深圳队和海港和广州城。 嗯，所以现在在保级组当中其实最危险的就是青岛队了。 嗯， 吴金贵指导也已经坚持不住哈，比赛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他就已经向俱乐部递交了这个辞呈。那现在青岛是由代理主帅在主持所有的工作，所以就这一点来看，青岛是那个最没有心气儿，也是受到困难最大的球队。来听听郭健的分析。 青岛连败哈，那个吴金贵 下课这个我觉得只是个时间问题，今天只不过是证实了这一点。而且青岛这个赛季我觉得降级是毫无疑问的，就是他没有任何理由能留在中超，水平不够，球员的斗志不高，然后这个俱乐部也没有这个比较大的心思来打中超联赛，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反而降级是一种解脱，就是打中甲其实挺好的，就是中甲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你在中甲那个能长期的打下去，能给当地的球迷带来一定快乐，我觉得这就是足球的意义，不是非得在中超里边这个受煎熬，所以我觉得青岛降级也不是什么。也不是什么特别要命的问题，我觉得像吴京卫指导他带青岛队这种，我觉得发挥不出来他的这个能力，他这种学院派的呢，希望能长时间的给一个队打造一种技战术风格的，我觉得还是得，最适合他的这个俱乐部，我觉得应该是这个中超的中游的球队，我觉得大概是这么个水平的俱乐部，而且现在比赛三天一场，衔接的非常密。然后明天呢，青岛又要打武汉，武汉是刚换了李金羽当新帅，然后这个阶段第一场打得也挺好，所以像明天这场比赛呢，我觉得这个武汉的取胜的可能性应该超过90%，因为青岛它就是一个很正常的这个赛季最后能球员能不受伤能顺利完赛，我觉得就已经完成目标了。 另外我们也关注一下昨天进行的中甲联赛第32轮的一场比赛，北京北体大是0-2输给了陕西长安竞技，也遭遇了中甲的2连败。继续来通过李维的报道来回顾一下。 已经实现了保级的北京北体大在面对陕西长安竞技的时候派上了更多的年轻球员锻炼队伍，最终0-2输给了对手。面对拥有双外援的陕西队，北体大的阵容实力明显不如对手。上半场，陕西的王建明在第26和第28分钟先后助攻奥努埃布和坦布破门，帮助球队2-0领先。下半场双方互有攻守，北体大也换上了老将严向闯加强攻势，但始终没有取得进球。虽说是输掉了比赛，但北体大的主教练张旭对于球队的顽强还是给了表扬。 今天的比赛踢得很激烈，而且我们的球员拼得也很顽强，比赛中创造出了一些机会。回去以后好好总结，争取打好下场比赛。 连续2分钟之内丢掉2个球，张旭表示，球队还是为年轻付出了代价。 两个丢球确实时间很近，5分钟丢了2个球，可能第一个球丢掉以后，大家还没有从这个第一个球的丢掉反应过来，可能是有一些懵。但是年轻球员嘛，需要在这种比赛当中去成长。 中甲联赛还剩最后2轮。北体大将先后对阵苏州和辽宁，球队仍旧会派出更多年轻人进行锻炼。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滑联日前公布的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团体赛入围国家名单，中国队以团体积分第5入围。冬奥会的团体赛参赛资格是根据各国在四个单项里的最好成绩的积分的总和确定的，排名前10的队伍获得参赛资格，而且每个国家应该是至少参加3个项目。获得冬奥会团体参赛资格的包括俄罗斯、美国、加拿大、日本、中国、意大利、德国、格鲁吉亚、捷克和乌克兰。 相约北京向未来五棵松灯光改造和科技项目为后冬奥时代蓄力。双奥城馆五棵松体育中心在冬奥测试赛期间对全新升级的声光电系统进行了测试，也应用了全新的转播技术和科技元素，这些都将在冬奥赛后为这座城馆举办 CBA 等赛事提供宝贵财富。相约北京向未来系列报道今天为您播出五棵松灯光改造和科技项目为后冬奥时代蓄力。 五棵松体育中心在今年11月举办相约北京国内冰球测试活动期间，每场比赛前都会为现场观众呈现一场酷炫而精彩的灯光秀，声光电的结合令人印象深刻。场馆运行团队新闻运行经理龙培培说道，和2019年在这里举办的篮球世界杯相比，五棵松的灯光照明系统在冬奥会前进行了全面升级。 因为冰球比赛呢，用灯和篮球比赛不一样，它要求的那个亮度更高，不能有任何的阴影，所以我们场地现在的灯光是有2种模式的，一种是篮球灯，一种是冰球灯。 冬奥之前，我们对我们场馆的灯光还有音响都做了一次特别大规模的一个改造。灯光的话，现在是全馆 LED 灯，就是2019年男篮世界杯的时候还不是全馆 LED， 那个时候还有部分卤素大灯，但现在是全馆 LED， 它就达到可以即插即亮，然后还有它的光的颜色，包括它的精准度，还有它的亮度，都能达到国际冰联还有国际奥委会对冰球赛事比赛用灯光的一个要求。 此外，音响和现场大屏幕等也都进行了升级改造，这些不仅为冬奥赛时提供了更好的现场观赛体验，也将服务于冬奥赛后吴克松承接的各类赛事。 音响的这个改造也是进行了一次系统升级，包括中间这个斗屏大屏的这个系统升级，全部都是达到了冬奥会的标准，比2019年男篮世界杯的标准又更加做了一次提高。还有我们的环屏都在这一次测试赛之前完成了它全部的硬件上的升级和改造，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在冬奥会之后能作为遗产留给这个场馆。然后在未来我们可以接更多的像冰球赛事啊，顶级的那种篮球赛事啊，达到这种奥运级别的转播的灯光要求。 另外，全新的转播技术也为收看转播的观众提供了更自由更丰富的视角。记者在吴克松馆内就看到了科技冬奥项目自由视角的设备。 那么我现在是来到了吴克松体育中心竞赛馆的内环廊，那么在我头顶上方呢是有60个相机，这60个吊装相机可不简单，它是采用了 5G 加 8K 的技术，吊装在整个吴克松馆内的环形屏的下方。那么另外在坐席中间还有3个球形摄像机，那么由这些吊装相机和球形摄像头所组成的转播技术就是这次相约北京冰球国内测试活动的科技冬奥项目，可以给观众带来180度的自由视角观赛以及沉浸式的直播。 自由视角技术能够让观众在动态过程中实现自由观看，在冬奥会赛时自己当导播，选择暂停、播放以及观赛视角。而到后冬奥时代，这些升级的设备和全新的转播技术有望服务于 CBA、NHL 中国赛等各类赛事，可以期待未来在主场为首钢男篮加油、为林书豪、翟小川呐喊的时候，你也能看到华丽酷炫的灯光秀，并体验到与球员近在咫尺的观赛视角。 另外，我们也关注一下昨天百城千校化冬奥、滑冰雪、化健康的实践体验活动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开启，来听记者徐真的报道。 在实践活动现场的 VR 冰雪体验区，工作人员正在演示 VR 滑冰模拟器的用法，穿着冰鞋站在机器的滑道上左右滑行，能够真实的体验速度滑冰的感觉，通过身体力量和冰面运动生物力学之间的精准匹配，能够体验到真实冰面滑冰时相同的重力效果。河北盛世博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延璞介绍， 我们这个呢是用的这个最新的这个虚拟现实技术做的这个冰雪模拟器，真冰真雪啊，说实在的就是说它主要是受到自然条件限制，时间啊、地点啊、空间啊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用虚拟现实技术生产这个滑雪和冰雪的一个模拟功能，你只要有电有网络的地方就可以体验，就是特别适合于推广这个冰雪运动，有几个学校就用这种上体育课，孩子们特喜欢，红了，这是一种体验式教学嘛。 活动现场除了设有 VR 冰雪、台式冰壶、奥运拼图等冰雪活动体验区，还设置了冬奥徽章墙、中国冰雪体育文化收藏展等展览展示区。百城行动办公室主任李翔介绍了他的藏品。 这次这个活动主要是展出了主要是新中国初期的冰雪的藏品，比方说50年代中国冰雪比赛运动会的奖牌，还有冰刀，一些冰雪科普图物，从多个方面能反映出新中国初期冰雪文化、冰雪运动发展的一些历程。 这一次的实践体验是化冬奥、滑冰雪、化健康活动的一次集中展示，从12月14号到12月30号，在中华世纪坛艺术馆持续向青少年开放。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倪慧忠表示， 北京冬奥会开幕在即，我们将很快见证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宏伟目标的实现，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这一伟大号召在中华大地的实践，将是北京冬奥会最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全球范围内只有我们中国人才能创造这样一份属于全人类共同的遗产。我们的习惯历来是小手拉大手，我们相信通过青少年的参与，必定能够带动更多的家长、更多的家庭、更多的社会成员

会合。 是的，篮球记者宋翔在社交媒体上爆料，北京首钢队第二外援吉布森最快在本周回归球队，回国不久就开始接受隔离，即将回归的吉布森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训练和恢复，有望在第二阶段开始时恢复到比赛的状态。此前有报道称林书豪已经开始和球队合练，而且球队已经为其进行了官方注册，如果第二阶段北京队能同时派上两名外援轮换，对于 球队接下来的成绩提升肯定会有很大帮助。 哎，这是我们的一个理想的状态哈，但是吉布森跟书豪两个人啊，给球队带来的作用不一样，他们不可能同时出现在场上哈，就是谁对整个球队的这种补充是更大的，那我们也是继续来听听刘潇的分析。那他觉得俩人对整体的首钢实力补充来讲，不存在这种互补的关系，也确实也互相之间补不上。 吉布森回归，这对北京队来说肯定是个好消息啊，因为外援到位啊，加上书豪已经在跟队训练了，这个磨合的时间能多一点是最好了。那么这两个外援呢，之前咱们也说过很多次，就是两个人的特点不太一样啊。林书豪呢，除了进攻啊，个人进攻以外，组织进攻是他的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啊，也是优势。那么吉布森呢，作为一个冲击型的小外援，那么在投射上，在这种个人的冲击力上啊，在 CBA 这么多年也是展示出了他的实力啊。那么这两个人呢，其实并不存在是否互补，或者说就是说互相能够以不同类型的这种风格出现的一个问题啊。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外援政策是四节四人次，那么也就是说两个外援同时在场的可能性啊比较小，不能说没有啊，但是比较小。所以当两个外援不能同时在场的时候，其实他们两个之间互补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跟球队的整体的配合，或者说是球队需要这两个外援在做些什么事情啊。那么很显然林书豪的存在呢，是在组织进攻方面，包括个人的一些关键时刻的一些进攻方面啊，给球队带来一些提升。那么吉布森呢，在上个赛季我们也看到了，他还是说以攻击为主，所以说在一些攻坚的时刻可能他作用更明显一些啊。所以说这两个外援的存在对于北京队来说呢，是对整个球队的一种补充啊。两个外援之间并不存在一个说不同类型之间的互补的关系啊，而且两个人的主要的差距就是在组织进攻这方面啊。吉布森还是以攻为主，但书豪呢攻也很强，但是组织进攻啊也更好一些啊。所以说两个球员都会在不同的时段啊给北京队带来不同的帮助。 现在的首钢这两个外援主要还得看怎么跟这个双塔有一个更好的连线。 是 书豪的这个组织能力可能要更适配一些啊。吉布森他除了发挥自己进攻端的这个输出之外，就其他的呢防守吉布森是不怎么参与的哈。看看他在这一点上会不会在新的赛季有一个新的明显的变化。 是 1908也说得很现实啊，说首钢就这俩外援依然没戏，来一大外或者是三四号位的外援才能和其他的球队抗衡。这确实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心病，就是特别缺乏这个三四号位的外援球员。 没错， 但始终呢就没等来。不过不行，咱再看看，这不是才第二阶段吗？据说啊，前一阵球队也在跟这个替性的外援在取得联系。 是 啊，看看有没有后续的一些可能吧。 嗯 啊，当然就在我们储备人员的同时，广东纳乌雷姆斯要回来了。 对，昨天呢，广东男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啊，外援威姆斯正式结束隔离，与球队会合，开始合练。此前呢，威姆斯与广东达成续约，他能代表广东出战第二阶段的比赛。威姆斯在广东效力期间，帮助广东夺得三届 CBA 总冠军，并拿到了1920赛季总决赛 MVP。广东在第一阶段取得了11胜2负的战绩，第二阶段比赛将在25号开战。 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刘潇的分析哈，这威姆斯的回归真的是提升了广东对阵辽宁的信心。 昨天在一个视频看到这个威姆斯啊回到了广东队，而且开始训练 啊，开始的时候可能投篮手感并不是很好，但是后面接连的这个命中，包括这个深圳队的萨林杰啊，也是重新回到了深圳队，这时隔了一段是几个赛季，两个赛季差不多啊，又回到了深圳队。这两个球员的到来，如果说给整个 CBA 带来多大的一个搅动，这格局有多大的变化，我觉得倒不至于。因为就是广东队的威姆斯呢，是跟球队拿了三个冠军了，而广东队现在所处的位置也是比较靠前。啊，排名第二，威姆斯的回归肯定是给广东队的这种进攻啊、攻防实力，包括整个球的运转，会带来很大的帮助，又回到他们原来的这种状态下。但是你要说能改变整个 CBA， 倒也不至于，因为目前广东队还是处在领先的集团，无非也就是说对辽宁队有多大威胁啊，这个现在还看不出来，因为他个人的状态我们还不知道能达到什么情况。而且辽宁队现在也有两个外援，福格跟这个莫兰德，那么到时候双方碰面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局面啊？因为广东队呢只落后辽宁队一场，那么如果在双方碰面的时候广东队能够取胜的话，可能会把这个位置啊，常规赛的位置排名啊，会稍稍做改变。那对于其他的球队来说，广东队有没有威姆斯，依然还是很强大的球队，还是很难打的球队。 这边冯阳说：“哎呀，咱们首钢现在缺的就是威姆斯这样的啊，在比分紧咬的时候那个爆点。前两个赛季最后输给广东，都是输在关键时刻。”没有威姆斯这样类型的球员了，所以当时为什么大家更怀念麦克雷呢？就是想让麦克雷再继续回到联赛里边，就是因为麦克雷在对阵广东的时候还是可以去充当一定的这种强点。当然有成功的地方，也有不成功的地方， 没错。 但真的现在首钢需要一个这样的得分爆点，但没办法，人没来，目前还是这些老熟人。看看这样的一个捏合最后呈现出的一个什么效果。 深圳那边也有消息啊，官方报道说外籍的贾里德·萨林杰与深圳队完成签约，并已成功注册，将代表深圳参加接下来的 CBA 联赛。目前萨林杰已经按照防疫规定完成隔离与球队会合。2017-18赛季，萨林杰初登 CBA 加盟深圳，代表深圳出战了38场比赛，场均可以拿到30.4分、16.8个篮板，并荣获常规赛篮板王称号。18-19赛季，萨林杰为深圳出战15场比赛，场均可以得到27.3分、13篮板、4助攻、1.5抢断，后因伤病返回了美国。 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刘潇啊，这萨林杰确实对深圳的帮助就更明显了，所以这个阶段回来之后，外援的回归会直接搅动着 CBA 整体的格局。 至于萨林杰对深圳队的帮助，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更大，会更明显一些啊，因为深圳队呢在李慕豪转会之后，整个的内线人员啊缺乏的比较严重。有上了几个年轻人呢，太年轻，而且从身体条件上看也不是那种在内线能很站得住的球员啊，所以他们需要这样的，就是能在内线啊能够带来很大的威慑力的啊这样的外援。所以萨林杰的回归对深圳队来说可能更显得更重要一些。那么在卢一文因为伤病这个赛季几乎报销的情况下，那么萨林杰在内线给了球队很大的填补。同时呢，萨林杰在，因为他是个比较全面的球员，能在外线进攻，也能在内线进攻啊，整个这个对深圳队的适应应该也是不错的，所以他呢，他的这个状态只要保持的还不错，那么就可以啊给深圳队带来很大的帮助。首先，能不能尽量稳住现在的这个名次啊，甚至往前再冲一冲，这个可能。但你说整个的 CBA 会因为他们两个的到来能有多大的变化，我个人觉得还不会那么的明显啊，因为其他队的球员外援也都逐渐的到位了啊，也都在不断的这个进人，不断的在填补，所以说整个 CBA 呢会因为很多外援的到来啊，在很多名次上啊，在很多比赛上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具体的格局会怎么样，要到第二阶段正式开打之后啊，这些外援都纷纷上场之后啊，根据他们的状态，根据他们跟球队的磨合，再去判断会产生什么样的格局上的变化。 那在 昨天的一场热身赛里边啊，一场教学赛，辽宁是102-101战胜了吉林，啊，他们的大外莫兰德，还有之前受伤的刘志轩、吴昌泽都在比赛当中啊过了过手啊。那刘志轩和吴昌泽之前是因为手伤错过了第一阶段的比赛。那11月30号在最新更新的这个伤病报告里边，他们显示还需要康复15到16个星期的这个时间啊。昨天只是一个登场试试感觉。 嗯。还有其他方面的消息啊，羽毛球这边呢，北京时间昨天羽毛球世锦赛在维尔瓦展开了第三个比赛日的争夺，两场焦点的男单比赛当中，中国选手陆光祖成功晋级，而小将李世峰则无缘下轮比赛。女双争夺当中，陈清晨、贾一凡顺利过关，请听记者李维的报道。 羽毛球世锦赛男单比赛从第一轮开始就是硬仗，继前一天奥运冠军安赛龙出局之后，昨天四号种子周天成同样输掉了比赛，战胜他的正是中国队的陆光祖。这场比赛陆光祖在14-21先输一局的情况下逐渐找到了状态，两个21-15逆转了对手，晋级了下一轮。而在之前结束的一场男单比赛中，国羽的希望之星李世峰挑战12号种子前世界第一斯里坎特时，遭遇对手2-1逆转，无缘第三轮。赛后李世峰表示，还是自己的心态上出了问题。 今天对手发挥的比较顽强吧，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发挥的好吧。至于自己，我觉得做的不好的还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吧。我觉得就是在自己第一局赢了的情况下，第二局前段也领先吧，我觉得自己还是在被对手连续追分的情况下，还是心里出现了一些波动吧。我觉得就是面对困难的准备做得不够好。 女单方面，首轮轮空的中国选手何冰娇经过了32分钟的比赛之后，21-12、21-15轻松击败了法国选手，晋级了16强。男双比赛中，中国组合刘成、黄凯翔尽管一度把比赛拖入了决胜局，但失误过多让日本组合宝木卓朗和小林优吾最终拿下了比赛，中国选手也无缘晋级16强。女双比赛中，中国的奥运亚军组合陈清晨、贾一凡没有遇到太多挑战，21-11、21-4轻取了一对秘鲁选手，赢得了开门红。由于之前两届世锦赛都无缘领奖台，所以这回樊晨组合期待着至少可以拿下一枚奖牌。 我希望我们可以就是突破一下自己，因为前两届都没有拿到奖牌，还是希望这一届可以拿到一枚奖牌。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网球，2022年的澳网公开赛的资格赛名单也出炉了。女单方面，王强、郑钦文、王希雨、朱琳、袁月、韩新韵入围了。尤小迪虽然是暂列替补名单的第二位，但是发完外卡之后依然是有望入围这份名单的。王亚凡的排名跌到了300名开外，无缘入围。所以在后李娜时代哈，这些小花们那么难以形成这种绝对的优势啊，可能有一个突然之间的昙花一现之后呢，就又沉寂了。澳网的资格赛明年的1月10号到14号进行，正赛是会在17到30号进行。中国金花方面，只有张帅、郑赛赛和王新宇仨人是凭着排名进入到了正赛。王强、郑新文、王新宇、朱琳、袁媛和袁月和韩新韵入围的都是资格赛的名单。那关于外卡的情况呢，前世界第一的安迪穆雷，还有大满贯的冠军维纳斯威廉姆斯都是外卡获得者的热门人选。大威主要还是看他腿伤是不是能够好，穆雷几乎是确保了一张外卡。克里斯特尔斯因为大概率的不会前去澳大利亚，所以就不占外卡的名额了。看到大家都在关心着 CBA 首钢的这个情况哈，真的看着人家各支球队都在囤积着很适配的这个外援，我们倒是也都是用熟不用生，这是现在 CBA 用外援的一个整体的思路。 是， 我们在这一点上倒是也是跟整体的大的这个方向是一致的。可是海豚朋友也提出来说，从年龄结构来看 ，CBA 今后这几年的争冠格局都是辽野争霸了，其他队恐怕都得是看客。季后赛这俩队也许会赢一场，但想要系列赛赢，那不能够的。所以首钢当务之急，不能只顾眼前，适时的多给年轻球员上场机会， 逐步完成换血才是最该做。但是我们现在有多少年轻人呢？也没， 关键是造血现在不是换血的问题，是造血的问题。 嗯，也没什么特别年轻的年轻人。 对啊， 所以还真的是需要一个整体的舰队思路吧。 嗯， 要看看首钢究竟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对，托尼韦说锋线外援不好找，愿意打慢节奏的锋线外援 更 少， 更不好找。 对， 更不好找。是，所以现在这个慢节奏可以啊，因为就是要因人制宜嘛，要因为人的原因而制定相应的战术。 嗯， 所以首钢也必须得找到自己适应的这个节奏，可是还有很多的问题哈啊，需要去解决。大早星叔叔说觉得首钢现在有一点儿，就是不是那种特别进取的哈，符合球队保八争六的一个目标。 是， 稳定也算是一种进步吧，但是稳定当中你要真的要看横向的对比。 嗯，6645说应该看到首钢的努力结果就别强求了。 嗯， 但还是期待还是要有的啊，不强求吧，但是还要期待。 牛郎说希望小川和方硕能够真的找回状态，小雨保持状态，林木豪快一点强硬起来，雷蒙呢打得更聪明一点，另外就是希望舒豪别受伤啊。其实也是有些担心舒豪的身体状况，他因为前一段时间的这种长期的隔离也是让身体的肌肉掉了不少，最近一段时间慢慢的在长回来啊，但是想要适应比赛的节奏还得一点一点的逐渐的磨合。好了，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新呵护您的所爱所享。 北京农商银行联手菜百股份携手推出投资金条、贺岁金条，品质保证，足金四个九，每克加价5元起，价格实惠，回购服务变现更轻松。购买黄金就到北京农商银行任意网点，投资需谨慎。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剂，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慧凡。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今天山区能见度好，登山气象指数为3级，中午到下午比较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了弱气压场的控制，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今天白天，风寒气象指数为3，天气干冷；夜间，风寒气象指数为4，体感很冷。光照不错，空气质量尚可，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您户外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一天好心情。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领域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上汽荣威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51天。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 8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 8。 好，北京时间的8:01了，来到了我们的第30段哈。刚才大家对于西边有各种各样的，还有一些疑惑，那我们马上在主咖上麦的环节来连线宋翔老师。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主咖上麦啦。 宋老师您好。 哎，各位好，早上好。 哎，真的，这一段时间大家还是对 CBA 哈有诸多的这个疑问，一个就是第一个就是赛区的问题，现在大概率是要在长春赛区来进行，那对于比赛时间会有影响吗？ 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有可能是延期的，因为呢，你刚才提到，确实，洲际赛区呢，因为周边可能有一些疫情的影响，所以洲际的赛区是被取消，大概率是无法进行的，所以呢长春赛区是很有可能是承办第二阶段20支球队所有的赛事的。但是呢现在的问题是时间是否来得及。据我从相关的渠道了解呢，是现在呢时间呢确实有些紧张，那 CBA 公司呢也就这个问题呢进行一些考察，因为长春赛区呢突然要承办20支球队的这个第二阶段的比赛，包括场馆，包括酒店等等方面，都需要进一步的考察跟评估。所以呢，这个整个的流程跟事情是不是能够完成，现在呢还没有明确的说法。但是呢，一些球队的管理层预期呢，有可能第二阶段会有一些时间的调整。所以呢，这个呢可能会对于部分的球队呢，是一个影响，因为呢，之前两个赛区，不同的赛区的比赛，各个球队的准备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现在来到了同一个赛区，其实时间上确实很紧张，跟时间赛跑吧， 跟时间赛跑，还真又是真是有可能要继续短后延期啊。那当然，在这个星期，首钢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吉布森要回归球队了。那现在舒豪和吉布森他们两个逐渐的都和球队有了磨合之后，分别会给球队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因为大家呢还是觉得，哎呦，这两个外援都是老熟人儿哈，但是好像又感觉上不是首钢在位置上最缺乏的那个位置点。 对，确实，现在呢，因为舒豪呢确实跟球队合练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整个的状态跟身体的这种情况都不错，而舒豪呢也是逐渐的恢复体重啊，之前他自己在个人的社交媒体上也说呢，自己这个体重增加了17斤，舒豪的整个的身体的状态应该说是越来越好，而且呢，据队友也说呢，其实舒豪在对抗当中的这个能力以及很多方面啊，都是在逐步的提升。应该说舒豪应该是我们去众望所归的那个球员，这个整个的能力经验都很不错。而吉布森呢，应该说是在本周能够解除隔离，并且呢和球队去会合，但是考虑到之前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的隔离期，所以吉布森应该说他得需要一些时间进行恢复跟调整。而第二阶段呢，应该说距离现在呢还有大概10天左右的一个时间段，我觉得对于吉布森而言，应该说他还可以在第二阶段开始之前恢复到一个比赛的状态。那两个外援如何去使用，其实呢我觉得亚尼斯可能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因为呢在近段时间的训练当中呢，刘晓宇、田宇翔跟舒豪配合的这个 这个频次比较多，这也意味着舒豪更多的来到了二号位的位置上，而吉普森如果回归球队之后啊，他应该来到一号位，第二阵容的时候跟方硕啊进行更多组合，可能是一个不错的人员搭配，所以两套阵容两个后卫外援，应该说对于整个守望队而言呢，后卫线是非常的充足，并且我们来看应该说是比较豪华的一个人员配备了。那至于说你所说的，或者说很多球迷所说的，其实大家可能很多人觉得可能是不是在锋线上如果能够有一些补强的话是不是会更好，因为我们在过去的两次的季后赛当中，尤其是跟广东队这样的这种球队去进行交锋的时候，我们确实有一些这种吃亏。但其实我想说的是，其实在之前连线当中也没有说过的是，北京守望队一直在这方面努力，除了麦克雷之外，其实北京守望队还曾经询问过威姆斯，当然说威姆斯是在还没有跟广东队之前续约之前，北京守望队其实跟威姆斯有过联系，并且了其实也询问过是否能够加盟的可能性，但是当时是价格的因素，所以造成了最终没有能够成功。因为新的赛季有这个外援的工资帽，并且工资帽跟上个赛季相比下降的程度很多，所以守望队其实在引援上有很多的困难，所以呢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就是在现阶段的这个疫情向下哈，就是引援工作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对， 是吧？就是谈你想要的可能未必人家就是在那个时间节点真的有那个条件来，是不是可 以 这么理解？ 对，确实是。因为呢确实守望队也是通过很多的渠道去获得外援，但是呢其实疫情之下呢在无论是办理签证，还是说很多的一些手续，还有包括回来返回中国，其实需要很多的这种手续啊，各个方面的时间啊等等，其实呢并不是球迷想象的那么容易的事情。而且呢其实包括现在传闻当中的这个布朗三世，其实手续的都没有完成，所以包括他的签证现在都还没有办下来，所以什么时候能够完成，什么时候能够来到中国啊进行隔离，什么时候能够出战，其实呢这个事情其实还是得往后推，包括汉密尔顿的续约等等都是在逐步的进行当中，那最快其实也是在第三阶段了。 那我们也是关注到很多的球队哈，外援都已经是回归了，威姆斯已经跟广东队合练了，萨林杰也回深圳了，包括像辽宁啊这些，其实都是有着这个更强的外援的补充哈。上海这边第二阶段也会有更强大的外援，所以外援的回归肯定会让第二阶段整个的格局发生一个挺大变化的。 对，确实如此。因为呢第二阶段其实格局我觉得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因为当外援回归之后，整个的联盟的实力比赛的质量会进一步的提升。从现在来看，其实绝大多数包括其实只有很少的球队现在没有外援，或者说还没有成功的注册外援，绝大多数球队都有外援，并且部分的球队是配备的两名的外援，包括现在天津队这样的我们看到并不是实力很强的球队，其实已经完成了两个后卫外援的一个注册。那包括像同曦这样的这种垫底球队，其实他们都在引入外援。那至于说争冠的球队，那比如说广东啊，比如说辽宁，包括现在的这个浙江队，其实都有这个外援在第二阶段会这种去出战。那这个会给联盟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我们会觉得争冠集团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那季后赛的门票争夺也会日趋的白热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可以看到其实包括北控在内，对，提到北控呢，其实好消息是南斯伯格已经在进行隔离了，所以呢如果没有太大意外情况，或者说一切顺利的话，其实可以在第二阶段去出战。所以北控队其实他们也是在为季后赛门票进行的这种争夺，在第二阶段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有两名外援或者甚至于三名外援的情况下，其实他们的这种 这种把握性或者说这种概率会进一步提升。但是会不会有一些这种球队变为黑马？我觉得会，因为什么呢？比如说像是青岛队，对，青岛队，因为在第一阶段的时候，青岛队是一个全华班的状态出战，他们的整个的战绩非常的不好。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仅仅赢了三场比赛，排名垫底或者说靠后。但是当第二阶段开启之后，当他们有了威尔斯、有了约翰逊这样的这种强力外援之后，我觉得青岛队会在第二阶段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的。那第一阶段我觉得可能比较黑马的球队像是山西队、像是广州队，其实仍然会在第二阶段有很强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两支球队在第二阶段都会配备两名外援。山西队有费尔德，有这个其他的一名外援，整个他的这个配备非常的不错。而广州队其实在第一阶段整个他的状态非常的好，他的内线外援拉夫如果能够在第二阶段出战的话，其实对于他们而言又是一个提升。所以我们会感觉到第二阶段的这种比赛非常的好看。虽然看似有一些球队在第一阶段有些掉队，但是会在第二阶段有很强的反弹。 第二阶段我们也等等看，最终是一个会不会以一个原来的这个时间节点来跟我们见面。好，谢谢宋老师的分享，再见。 再见。 刚才宋翔老师说的也是比较的中肯啊，确实现在整个的这个大的环境就让引援这个事情不是说你愿意就可以的，还是要多方的才能促成最后的结果。平爷还想着首钢能前四呢，咱现在这实力想拿前四可真的是够喝一壶的。 是，这能拿前四就不错了，说的是这个就不错，我觉得还得再语气再强烈一点。 关老爷呢是觉得首钢外援操作的细节具体情况咱也不是那么了解，不要轻易的下结论哈。可能现在因为全 CBA 要的都是老熟人，所以这互相之间外援自己也会考量，俱乐部也会有一个相应的考量。这边有家里人不明觉厉说，早就说了得锋线者得天下，首钢还是等挖来麒麟，再等回曾凡博，再换上云指，从京城三少变成绝代双锋吧。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未来的畅想了。这边还有家里人崇文门家里人说，首钢今年呀也就是一个第六的水平啊。不老的大叔是觉得不锻炼年轻人，常规赛就是8到12，锻炼年轻人恐怕也掉不到12以后。不行还是赶紧未雨绸缪啊。首钢的外援其实跟成绩成正比，想往上走看看前四就已经明白了，东北作为赛区可能就更不方便。所以呢真的这一切啊都是会影响整体成绩预期的一个方面。 是， 我们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差不多也就是第六上下哈。 还是抱有这个平常心，我觉得第六到第八还是比较平常心的吧。 保八争六嘛， 对， 目前是这么一个形式。 然后再往上走的话，那就是惊喜了。 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榜，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铁蛋热搜榜，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这个疫情的情况。那确实，新发现的奥密克戎的病毒啊，真的会影响很多的，可能都会影响到体育的赛事。你看 CBA 就是被影响的其中之一。就在12月13号，天津呢是通报了我国内地首例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感染病例，是入境人员在隔离点当中检验出来的。12月14号，广州又通报了他们有第一例境外输入的奥密克戎阳性病例，正在居家隔离当中被发现，所以两地相继在境外输入的病例当中检测出了这个新的变异毒株。接下来我们应该如何的去预防呢？ 天津市卫健委也通报啊，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2月9号 通报说，天津市境外输入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呼吸道标本进行了新冠病毒全基因组测序和序列分析，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复核，均确认检出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这是中国内地首次发现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那据疫情信息披露呢，12月9号18时至12月10号18时，天津市新增一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该病例为波兰籍，由波兰输入，近期居住地为波兰华沙。这一患者自波兰华沙乘坐航班，于12月9号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温正常，申报无异常，经海关防疫检疫排查采样后，转送至西青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12月9号，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即由120救护车转送至海河医院就诊。经市级专家组综合分析确认，为我市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境外输入，全程实施闭环管理。那广州市的这名境外输入病例呢，是男，67岁啊，家住毓秀区，华岳街天盛村65号，是11月27号从国外入境的，集中隔离期间多次核酸检测都是阴性，直到12月1号解除了隔离后，乘飞机返回广州，闭环转运至毓秀区家中隔离啊，后来呢复核结果为阳性。 嗯，那其实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个在隔离期间检出奥密克戎意味着什么？因为接下来 CBA 马上就有很多的外援也要回归到国内哈。那接下来真的这个隔离期，包括在冬奥会期间也是一样的，很多的境外的运动员都会来到国内，那隔离期怎么去来研判这个奥密克戎的变异毒株呢？那病例在闭环管理当中被发现，相对来讲专家说影响会小一点，所以也不需要太过担心，但是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警惕。那另外，这个变异的毒株它的病毒序列变异位点是已知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检测出了毒株也会更加的快速。 是的，我们再说说其他的热搜哈。孙颖莎说满电以后要继续营业。随着新加坡 WTT 世界杯决赛大幕落下，国乒的队员们回到了国内，正在进行隔离。那近日呢，小魔王孙颖莎更新社交媒体报平安，孙颖莎说，大家好，我已经回国了，隔离期间我会好好休息，也会保持锻炼，满电以后继续营业。 那当然对于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CBA 第二赛区双赛区啊，可能都是现在存在着一定的隐患哈。洲际赛区基本确定不会承办了，那现在全员已经开始了核酸检测，那相关的部门也会对长春赛区进行再一次的评估，如果进展顺利的话，长春赛区大概率将会承接第二阶段所有的比赛。那我们也是继续来关注国际足球啊，在今天凌晨的国王杯第二轮的比赛当中，西班牙人客场2-1逆转了一支西丙的球队克里斯托竞技。吴磊啊，终于进球了。 是的，是吴磊来吹响这个反击的号角了哈。国王杯第二轮下半场的第46分钟，吴磊打入一球，这也是打破了自己的留洋球荒。上半场呢，西班牙人是对方这个被对方攻了一球，但是呢，在下半场莫龙左侧传中，吴磊从对方两人之间插上，抢点破门，为西班牙人扳平比分。这也是吴磊时隔342天之后收获的第一个西班牙人的进球，也是他本赛季的首个进球啊。 那当然，我们也是关注到了马拉多纳杯，今天也在穆索尔公园球场展开争夺。巴萨在点球大战里总分3-5输给了博卡青年，双方在90分钟之内是1-1战平。这巴萨最近真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 这踢个友谊赛哈，还能点球踢到点球，点球大战还输了， 多熬头。 对，而且巴萨还是先进球的一方，后来被扳平，最后点球又输了。 哎，真是太尴尬了。 这马拉多纳杯，我觉得还是小马拉多纳杯，真马拉多纳杯还得看欧联的附加赛跟那不勒斯那场。 真是对巴萨来讲，同样是特别够喝一壶的一场比赛哈。那当然，短短不到一周的时间，英超已经有热刺客场对布莱顿，还有曼联客场对布伦特福德的两场比赛都因为内部出现疫情被批准改期了。那更糟糕的是，这只是一个开始，英国防疫形势的恶化，还有整个英超受感染案例的瞬间暴增，可能还会影响更多的比赛。我们也来听听严强老师的分析。 好，首先说一说这个疫情的影响啊，这个奥密克戎确实对于整个英国社会形成了很大的冲击， 那根据12月13号的统计，英超大概做了2600多例啊，这一天的这个核酸，那其中发现有42例呈阳性，所以已经有很多俱乐部，最早是在托特纳姆热刺俱乐部爆发，那还是此前一周啊，这个欧意联的比赛，他们和法甲这个雷恩利比赛就已经是被延期了。然后呢，曼联啊、阿斯顿维拉，包括莱斯特城等诸多俱乐部都有大量的疫情产生，但是牵涉到一队人员有多少，现在这个数据还没有公布，很多都是俱乐部的这个工作人员，包括这个教练团队的影响，所以英超真的有可能受到疫情再次严重打击。这种打击对俱乐部来说最严重的影响就是联赛也没法暂时没法停啊，这当中包含几方面原因了，一个就是这个奥密克戎它感染性超强，但是呢对这个人体的伤害暂时来看还不算太猛烈，而且英超可能从它自身的这个商业因素考虑的话，如果让联赛再次停摆，这个影响会太大，因为未来一年赛程也非常紧张，还得为世界杯留出啊这样的余地时间。但是很多俱乐部担心，比如像维埃拉水晶宫主教练，他担心的就是如果再空场比赛的话，那对于整个竞赛的氛围会形成很大的影响，这可能是目前各个俱乐部最担心的。而这一轮周中进行的英超呢，恰恰也是为了保证这个赛程能够尽可能往前推动啊，加排的比赛，从这个周中比赛一直到之后的那新年赛程都是非常疯狂的比赛，很多球队在12月一个月之内要打7到8场比赛，这个时候如果再带来一些比赛的延期的话，那对之后的赛程影响、赛程的堆积，对于球员的伤病啊各方面都会形成很不利的影响，这确实是特别糟糕的一个时间。那从整个应对来看的话，英超也提出了一系列的严格的要求，但是真正执行这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包括此前阿森纳这个队长奥巴梅扬啊，他在上周三啊，这个是申请去法国去接他的母亲啊，导致这个归队延期也和疫情有关。 疫情对于全球体育赛事的影响非常的剧烈哈。另外我们也是关注一下，继续说说这个欧冠的抽签的问题。那关于前一段时间这个欧冠抽签乌龙这个争议，严强老师也分析，只是一小插曲，阴谋论是无稽之谈。 之前欧冠抽签这个事情呢，可以看得出啊，任何一个管理机构啊，哪怕是欧足联啊这样的机构，如果在内部的监管啊，包括工作效率执行这方面不能得到完全保证的话，各种疏忽也都可能是会发生的。那这个欧冠抽签，那导致于所谓的程序设定这方面一些回避的原则没有能够遵守，导致于再有重抽，这成了一个挺大的一个笑话。但这个事情到底有多么严重恶劣的影响，其实也说不上，这更是一个对于整个欧足联这样一个全球驰名的一个管理机构，包括欧冠这样的一个黄金赛事品牌闹出的一个小插曲吧。我相信这个事情出于品牌考虑的话，欧足联肯定会加强管理。至于欧冠的抽签存不存在什么阴谋论，我觉得这个确实无从说起。据说这里头意见最大的是皇马啊，本来抽的是一个更弱的一个球队啊，现在呢这个对手的级别往上提升啊，对于各项赛事已经取得10连胜的皇马来说，他们对欧冠是有所期待啊，希望能够重振雄风的。但说实话，我实在不懂这些阴谋论的说法由何而起，有没有证据？我觉得没有证据的话，那就是笑谈吧，实在说不上有什么利益的关联。然后说英超球队抽中上千，我倒更觉得英超曼联之外的3支球队都本来是本季的欧冠热门。 那当然这次的抽签已经是出来了啊，强弱呢也是相对比较分明的。那严强老师跟子昂的观点是一样的，就是曼联对马竞这场比赛相当的有悬念，而皇马对巴黎，严老师觉得还是皇马还比较占优呢啊，拜仁尤文晋级的希望也更大一些。 这其中切尔西是卫冕冠军，而曼城呢也是上季的打进决赛的球队，利物浦 在过去几个赛季欧冠当中都有非常杰出的表现，这个赛季状态有大幅的飙升，所以我觉得这四支球队跟拜仁本来就是这个赛季欧冠四强可能最有力的竞争者，他们的实力明显比其他球队要高出一大块。像巴萨这样的俱乐部是明显陷入到了衰退当中啊，哪怕是在欧联杯当中对那不勒斯都未必能攻那一关。所以皇马呢其实上赛季是勉强打进半决赛，但是整体实力其实也是处在一个过渡期，所以再加上意甲的尤文啊，这个衰退的程度可能没有巴萨那么严重，但是对他们自身来讲也是非常可怕的，所以阴谋论应该不成立吧。看，我觉得英超曼联对上马竞啊，这可能是实力最接近同时也最不可测的。当然对于朗尼克来说，他有两个月时间去应对这一队的对决，因为曼联以目前的阵容和情势来看呢，在联赛保住第四的位置还是很有希望，那在欧冠当中能够更进一步，能够进个八强啊，我相信朗尼克这个临时主教练的任务就能完成了。而马竞我们此前没有提到的这个马竞这个赛季出现的退步也是有些令人震惊啊，过度的保守啊，导致于球队囤积的各种进攻天才像菲利克斯包括回归的这个格列兹曼这些球员都没法找到更好的发挥空间，我觉得这跟这个俱乐部的气质以及西蒙尼的足球哲学是直接相关的。当然以现在的状态论，曼联打马竞我觉得这就是五五波难分高下，但是两个月之后不太好说啊，这当中还有非洲杯啊，有其他赛事的影响。从目前来看马竞很难赢曼联，但是谁要打败马竞肯定得要脱一层皮，都可能都不止了，得脱两层皮。我相信过去两年这个利物浦应该是深有感触的，所以这一轮对决还有一定的悬念。另外我觉得皇马跟这个巴黎呢，整体性论的话，我觉得皇马现在的状态被安切洛蒂调整得非常之好，而巴黎圣日耳曼如果前场三大巨星都上场的话，我反倒不看好巴黎。这当中还有一些隐藏的剧情啊，就是有可能到这个皇马巴黎交手的时候，姆巴佩跟皇马之间的这个预签的合同都已经签订了，因为这是众所周知的会要发生的一笔转会。但是从目前的状态来看的话，我觉得巴黎它的整体性前后场的脱节包括梅西跟这个团队的融入这方面存在的问题非常多，内马尔还处在一个养伤的状态，很难想象两个月时间他就能够形成脱胎换骨的整体的变化。皇马其实整体性要好很多。至于拜仁慕尼黑，我觉得这是英超三强之外可能最有欧冠竞争力的一支欧洲大陆球队啊，对上萨斯堡对他们来说这个都算不上是什么，有的说这是大哥打小弟的比赛，就这个实力差别和经验都会比较大，这个应该没有什么悬念啊。那另外利物浦和曼城我觉得应该也有很大的优势吧，因此欧冠16进8最大的悬念我觉得可能还是在曼联马竞啊以及皇马和巴黎之间产生啊。八强战当中这四支夺冠球队啊，我相信会有碰撞的机会。 那这么掐指一算，确实英超的球队占了半壁江山。 对啊，英超其实这两年真的发展的不错啊，之前是皇马巴萨这个带领的西甲可以说是砍瓜切菜，在我观里砍了那么几年，现在风水轮流转了 不成了啊，现在是曼城利物浦曼联切尔西， 对 这就是少了热刺啊，热刺也是 热刺拿了拿了那个亚军啊，咱们不能这么说，丢了那个冠军以后这个可以说是元气尽无 所以现在有很多热刺需要被调整的地方，但是英超的这个整体的统治的形式还是继续存在的， 对 啊，这就是一个真的是超豪华的成熟联赛应该展现出来的样子。好了，片花之后我们再回来。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仅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来到了最后一个时段啊，我们今天的两个话题，一个是说说谁能帮助 A 席打开中超首球的大门，另外一个呢也说说欧冠的决赛里边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一说这个就很多家里人说那肯定得是伊斯坦布尔了，伊斯坦布尔奇迹啊，那个是最荡气回肠的啊一个记忆。 嗨，这个对于那对于一支球队的球迷来说，那就 对于那支球队 非常苦涩的回忆。 不要给人家伤口上撒盐了啊！我们继续来说说自己的联赛吧，说说我们自己的心愿哈。A 席其实还跟国安之间能看得出来，他是需要一定的磨合的。虽然在场上敢于做动作啊，但是他在面对一些这种直接性的身体对抗的时候，显得球风有一些偏软， 嗯， 尤其是这个何超对他的防守也像橡皮糖一样啊，几次都险些让席尔瓦有一点被激怒的那个感觉。 对， 他还需要更多的在中超的赛场上去适应。那我们也是继续来听听嘉宾的分析。郭健也说到，这个磨合肯定是要有的，但关键国安还是要确立一个进球的这个整体的套路。 从这个比赛可以看出来啊，新来的这个外援，这个安德森席尔瓦好像还没有跟球队能融进一块儿。我觉得呢，你也不能指望他这个很快的就能融入这个国安队的这种战术体系，因为国安队呢还是一个比较打整体的球队。而且你从这个比赛来看，安德森席尔瓦呢，他不是这种奥古斯托呀、比埃拉呀，包括广州的，你比如说之前保利尼奥啊，包括你像这个上海的这个奥斯卡啊，然后之前苏宁特谢拉那种联赛的顶级球员，而且他甚至还不是巴坎布这种非常有特点的球员。你从这个比赛的场面看呢，他就是一个我觉得是水平稍微高一点的国内球员这种水平，而且下个赛季你还不一定能用不用他。所以他其实融入不融入国安队整个这个战术体系呢，我觉得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最后这八场球已经打一场了，还剩七场。我觉得国安队应该确立一个就是以张玉宁为进攻核心的这么一个前场思路。然后这个安德森席尔瓦呢，让他打打辅助，就是我们战术呢稍微简单一点，别搞得太复杂。第一是给张玉宁创造机会，然后其他人呢发动第二波的攻势。我觉得如果这个安德森席尔瓦他能分散一下这个防守的注意力，把该跑的位置跑出来，然后你防守的时候呢，这个该到位的到位，我觉得就算不错的效果了。 需要 A 席去吸引一些防守的这个注意力哈。 对， 其实在跟广州队的这个比赛当中也是非常明显的，广州这支群花班对 A 席的整体的照顾啊也很有针对性。但是他的这个整体跑位的感觉，而至少跟侃爷相比吧，咱说不要拿来对比哈，但是跟侃爷一比呢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说到这些，有的球迷急了。 谁呀？ 这不是天朝梦想家啊，挑事儿是吧？说伊斯坦布尔的。这一场比赛总有输了，总有赢的，那还不让输了，对吧？喜欢一支球队就要承受的输球啊。 说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利物浦那大漏勺那门将啊。 不过说实话，这个跟皇马那场欧冠决赛也是创造了很多经典的时刻。 是 萨拉赫被拽倒的那一下啊，然后卡利乌斯离奇的失误， 也是制造了很多的经典。 嗯， 那如果说让我说的话，我想想，我可能看着巴萨最近一次拿欧冠那一场更经典一些，2014-2015赛季吧，应该是。拉基蒂奇就是3-1尤文那一场。拉基蒂奇进那个暴力抽射，让我印象很深刻。关键是那一次啊，正好我还在上大学。我是组织着球队一起去看的。全队一共就去了十几个人，一共就俩巴萨球迷。我俩高兴的。 给两个巴萨球迷一下就到了嗨点了，非常的欣喜。张八爷说伊斯坦布尔之夜那是米兰球迷心中永远的痛啊，但是之后的雅典之夜也完美复仇了，提前祝米兰生日快乐。 这你看这个心态就豁达很多。 对，咱们这屋还是有很多米兰球迷的。1908说凡尔怎么这么说自己的球队，这不是为了不再在米兰球迷伤口上撒盐吗？ 是 给找补一下。 都有输有赢， 是这就是竞技体育。 那 当然说到了印象特别深刻的欧冠决赛，郭健老师记忆呢相对久远一些。1999年曼联逆转拜仁夺冠他认为是他印象里边最深的那一场。 这周那个欧冠抽签因为那个作废了，然后又抽了一遍，然后这个球迷都很感兴趣哈。你要说欧冠呢，其实我觉得它这个魅力一点不亚于世界杯。我印象比较深的这个欧冠呢，这个决赛，那还是很早时候。如果是我印象最深的，我要说说1999年那个欧冠的决赛，就是曼联三冠王那年。那时候呢，比赛它不像现在这么多，你可以在中央电视台看德甲、意甲，然后那个北京电视台有英超。那年的欧冠决赛呢，拜仁是最后是1-2输的。实际上呢，我不是这个拜仁或者曼联的球迷，但是这场比赛呢，我包括录像我都看过很多次。这场比赛真是非常完美的诠释了这个足球的魅力。那场比赛呢，这个也正好是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所以可能这个就是这种水平、这种档次的比赛，这个对一个这个20岁出头的球迷来说，我觉得你不说是刻骨铭心吧，反正也是非常非常难忘。就是你现在都能记得，就是那场比赛呢，曼联这边是基恩和斯科尔斯停赛，这个损失很大，所以这个曼联的中场呢，除了吉格斯和贝克汉姆，弗格森用的是巴特和布罗姆奎斯特，这个档次一下就降了一档。然后整场比赛呢，这个前面约克和科尔这个黑风双煞就没什么好机会。实际上整场比赛拜仁的那个优势我觉得很大的，虽然比分就是1-0，但是整个比赛的节奏我觉得都是在拜仁这边。然后他们大概是领先到1-0，领先70分钟，然后弗格森换的是谢林汉姆，然后第80分钟然后换的索尔斯克亚，就是后面这个两个人在补时阶段进球哈，这个说这个弗格森神换人，但其实哈，就是实际上你多看这个，你看录像就知道，每个换人之后，拜仁是先打了一个横梁，后面又打了一个门柱，就是这个你只要进一个，就没有后边这个所谓的什么神换人这一系列的东西都不存在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足球的魅力。另外你说弗格森这边神换人啊，然后那个拜仁那边西斯菲尔德，那是我觉得正好是相对应的，就是两个从结果来看是极为糟糕的换人。他80分钟的时候换了马特乌斯，然后这个快比赛结束了，他可能觉得这个没问题了，换了巴斯勒，一前一后的两个核心给换下去了。但是我觉得他不是因为体力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西斯菲尔德当时可能太保守了，可能这个觉得这个赢定了，放松了。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是我印象最深的一场欧冠决赛。 哎呀，很多的家里人，看来咱这屋拜仁球迷今天没在哈。 这不是有吗？谁 哥没在？ 说你们要这么说，拜仁球迷 可要 关 了。 这 瞧瞧，这 还说哪场 比赛的时候都得小心哈，都得两头抹。 都有受害者，没办法，输决赛那支球队多难受啊！ 真是但是呢，确实大家很多人都印象非常的深刻哈。刚才还有家里人说，尤其是 看到马特乌斯的那个眼神儿， 嗯， 啊，还是印象很深刻的，很绝望。王辉说：“说伊斯坦布尔之夜的，恐怕都是年轻人，也不年轻了。 妈耶，那还年轻呢？ 你看，像我身边的这位年轻人说，都是14到15赛季的欧冠决赛啊。 05年的时候，我11岁。 刚才还有说99年我。”99年我也11岁、 妈耶，这个咱们 是不是啊？还是虽然说我跟子昂之间是有一些年龄差距的，但是也不至于像北三说的哈、啊、那么年老啊，叫人叫习惯了。王辉说第一反应是99年这场才是中老年的那个胃口啊，索尔斯科亚一生高光啊，就相当于高雷雷绝平辽宁一样。这个比喻这怎么等同在一起的？ 是你说，不过也有一定的说法啊。曼联球迷为什么这个赛季不管怎么样，就是想让他下课，但也不骂索尔斯克亚。 嗯 啊，你就是说曼联球迷就是怎么说呢？索尔斯克亚打进那个进球以后，我觉得就像那个网上那种流行语啊，就说此生不骂索尔斯克亚。啊，此生不黑所帅，所胜啊，当时应该叫所胜，所消。然后现在，对吧？带队这么差，那也照样是保持了最至少底线的尊重。我觉得就踢出一个欧冠来吧，换得这个啊，包括科曼于巴萨来说也是，对吧？带的不好，大家也不忍心去骂他。 是0940说，还有一场曼联主场踢巴萨，看。福爵也紧张的手一直在抖，那场也挺好看的， 是梅西进头球那一场是吧？ 当然大辉说其实这屋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啊，也有小年轻啊，也有当然说到了这个 CBA 啊，其实大家伙都在觉得真是首钢啊这个人员上的问题。乐乐乐还发来了一张很挑衅的照片啊，说 CBA 顶级外援加盟北控，拒绝首钢邀请，携手马布里啊。这兰兹伯格确实是更，其实跟首钢更适配的，而且现在更需要的一个位置。 嗯 啊，但是去到了北控，这也是就是现阶段就是这样啊。就也许你觉得特别适合你的，并不一定会最后的牵手啊。这多么像生活当中啊，有些的遗憾。说到了席尔瓦，4955说，我觉得席尔瓦还行啊，相比坎爷也有自己的特点。首先能拿球，还轻易不丢球，能做到人球合一啊，即便是面对两三个对手的围抢，也能把球护住。这一点绝对，这一点我觉得您可能看坎爷的那个价值还不在于此。坎爷的价值可不只是说。在面对对方的三四个围抢的时候，这个护球的能力，它更重要的是这个跑位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啊，能够拉扯一些空间出来。但是席尔瓦整个给人的感觉，确实，跟我们曾经用过的这个几个赛季的这些外援相比，差很多了。 不过我也是同意一些球迷的观点，就是说席尔瓦咱们还得再看看，因为从。真正上场踢球的角度来说啊，我也回想起，比如说自己刚去一个新的球场，或者说一个新的比赛去踢球的时候，给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有点施展不开啊，就是有点那些想要很急切去表现自己啊，知道有人在看着，但是哎，就是想学的东西，或者说想使的东西使不出来啊，学会的东西用不出来。我觉得席尔瓦有可能就是我们看到他。很多的听众朋友都说他脚下是有活的，但是就是差点意思。那其实我觉得差点意思，这个意思是可以靠着他的心理的调整以及对于中超的适应，我觉得是慢慢补起来的啊。这点意思我觉得是可以补起来的。至少呢，我觉得咱也不能说啊，就我也看有一些球迷说，哎，要不就别上练新人吧，反正也没啥大用。我觉得他在前场呢，至少还是肯定啊是。算一个爆点的，只不过没有那么爆，那具体呢，接下来怎么爆，能爆到什么程度，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发展吧。 还有就是，现在整个的这个进攻体系，就是前面锋线上玉宁和这个 A 席的搭档哈，就也许真是，A 席，反正看他第一场的表现， 如果把他作为一个战术的核心支点，一个锋线支点的话，他是也是一样，也是属于那种吃饼型的，他不是属于自己就能单干的。 对， 嗯， 就是 和玉宁之间可以有一些化学反应。 没错，就是我觉得你如果说把 A 席，就是我觉得玉宁比 A 席更适合做支点，这是目前肯定的。那看看在如果说玉宁能做这个支点的话，看看怎么说啊，就是怎么能让 A 席去找一个好的位置。那如果说是当一个二前锋影锋的这个位置的话，那可能在串联上那就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串联然后再跑到一个影锋的位置去完成最后一击，那其实对于 A 席来说，那就要围绕他设定一套战术了。 所以现在的国安呢，更多的其实除了锋线上的这个进攻的属性之外，其实更大的问题是在中场。 嗯， 就整个的这个中场，其实在第一场比赛里边没有表现出过往，因为曾经我们可能是看惯了哈中场的，有奥古，有比埃拉，有奥比连线的那个时候，然后现在看现在的中场，我们人员上倒是储备很丰厚，但是整体的这种串联组织，还有西哲和池中国他们两个的整体的状态还都需要进一步的提升。0001直接给下了一定义，说 A 席啊可以和一个特别柔情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对，就是水哈。 嗯， 但是刚看了一场，再给他一些时间，刚看一场就说水的，您再多一点耐心吧。 是，这样本不够怎么能下结论呢？啊，这还得再多考察考察啊。6645，我觉得他的这个评价比较中肯啊，就是说 A 席首场有点紧，这个紧我觉得是比水是更加贴切的。 对，确实是刚刚初来乍到嘛。有一些紧张，再加上被防得不轻哈，所以这情绪上也没有把握好。这边也有家里人说得给 A 席一些时间，怎么就不许人家刚来稍微的紧张一点呢？ 是啊，我觉得这很正常啊。 是啊， 谁对吧？那还有个是，就是换个工作还有3月实习期呢，这不都得适应适应？那咱们能给 A 席3场实习期吗？ 三场，我觉得这是最低的一个低配了啊！ 对， 怎么着也得瞧个3场。 但 是在面对山东泰山的这场比赛里边，就看比利奇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要在泰山身上去锻炼新人吗？我觉得自耀是一个主帅啊，他很明白，泰山和国安啊，京鲁大战是怎样的一个级别， 是 也不太会贸然的用年轻人吧？ 对。而且说实话，鲁能现在整体的纸面实力是要强于我们的，所以说 强挺多。 对，咱们不能锻炼新人，锻炼主力吧，对吧？主力在这样的强队的这个怎么说呢？对抗之下，好好的找这种强度，那这样的话踢这个势均力敌的比赛的时候，那岂不是有好处？ 说到谁能助攻 A 席打开手球大门，塞翁 boy 说还是希望有2-3个人跟 A 席的配合都更加默契。要说助攻，其实子明的跑位和落点还是跟他有一些相似之处的哈。期待下场能公开泰山大门，撬动山石，撬动山石啊！这反正泰山有点难啊。尤其是他们就是我们进球，我觉得也是有机会的啊，但是怎么能够防得住泰山的这个进攻火力，这一点对我们来讲啊是有一个更大的挑战。大辉说 A 席至少还是一孩子，至少给点时间吧，看在周董花了那么多银子的面上啊，银子倒是没多少哈，200万欧的外援我们也要逐渐的看到这个现实，不能跟那个1000来万的外援去直接的比较。 是荣生斋7点多的时候预测过啊，说国安战鲁能，席尔瓦进球，张稀哲助攻啊。用户杨洋说希望玉宁能继续进球，然后希望朴成能上场。 属兔说现在就说水的估摸也就偶尔看场球吧啊，但主要是可能中超太长时间的离开了大家的生活，突然回来之后，满腔的欣喜，想要看一场精彩的大胜，毕竟面对的是球华班的广州队。但是过程显得尤为艰难。 是， 这怎么又开始讨论乾隆白菜是热菜还是凉菜了？ 这 个就 这篇早就已经翻过去了。 但我觉得这会成为广播就是听众的一个老梗。 一个常年存在的 没事干的时候 常规节目， 对，没事的时候来一句，先问一句，这评论区开始了。 嗯嗯，这边还有家里人啊，在微博上说三剑客时代说，能不能跟玉宁说，先把小辫先去掉？你不是伊布，呵，啊，玉宁倒不是为了去成长成熟成伊布， 嗯， 确实实情也是赛区里边没有那么多托尼啊，剪发不方便， 对， 嗯。其实每次看到玉宁的那个发量，我都很羡慕 啊！又提起这茬来了。 哎呀，来自于一个秃头女孩的羡慕。 哎呀，梁叔有饺子馆 啊， 这个 饺子馆治秃头吗？ 不是，慧凡姐是有这个植发秘方是吗？以后这也是老梗。 植发秘方还没找着啊， 嗯， 还需要大家给贡献贡献。立马横刀说，少给泰山角球，防住郭田雨和费莱尼的头球。关就能拿分啊！当然，我们自己要善用好这个定位球的战术。 嗯， 啊，其实上一场对广州的时候有这样的机会，但面对泰山的时候，能不能啊继续的去把握住？关老爷，咱这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就不提了吧。A 席的不议价之后是多少钱啊？咱心里其实也都明镜似的。 是。 现在目前中超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势，未来还会更是这样的一个大的发展方向。 嗯 嗯，eSpace 是说山东强归强，咱也不能认怂哈，啊，其实就四个字，干就完了。 没错， 嗯，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嗯， 这赛前怂了那是真不行啊。 嗯，小学八戒是说 A 席后边的联赛就全给他了啊，助攻任务可能是一个意外。 嗯， 我们当然希望 A 席不管是他自己啊，就是吃饼的能力，还是说助攻的能力，都能够有所展现。 嗯，说欧冠印象最深刻的大回698，还是说的99年那场啊。然后荣成斋说德国的比尔霍夫打进金球，哇，那是哪年啊？ 嗯， 您可以给大家讲讲啊。然后谁能？哎，这有辉龙辉泰啊，说平心看 A 席，价格就那么多，本事就那么大，好在他年轻。 嗯 啊， 好在年轻， 一说年轻又是巴西球员 啊， 那五年吧， 未来啊，这五年的规划有可能哈，28岁当打之年。 嗯 嗯，其实是啊，这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嗯，能在中超，但现在能效力五年的外援又这么年轻的， 对，又这么一个大情况， 对，有多少 是？ 001是还是觉得不如王子铭啊，就那场和广州队就应该早点让王子铭上，估计子铭还能有进球。嗨，这咱们就不说这个后话了。 嗯 啊 ,The3 说看 A 席是不是水货，得三场啊之后再看。但是也有家里人觉得三场有点过多了，因为后边这个第二阶段8场比赛。 嗯 啊，说给三场是不是耐心有点过大。 嗨，那就算给了8场，对吧？就是8场好了或者坏了，咱们在这个争冠组里到底， 这又不是第三阶段，又不是最后的这决战时刻，这才第二阶段的比赛嘛，8场、 嗯、 还是可以给时间的。 对， 周伟是说国安并不差啊，而泰山也没大伙说那么强，巴西外援应该踢的是中场来组织这个左路的这个位置，可能这是一个大家的共识，就是以席尔瓦目前表现出来这个状态，可能他的位置应该更回撤一点啊，就回到中场组织的这个位置上，然后让玉宁去打一个单箭头，或者这样会不会更好一些？ 嗯， 这种跟中场的串联会更好一些。 是，不管怎么样吧，咱们今天就来这么一个话题啊，三场实习期，看看 三场实习期， 嘿嘿，咱们三场过后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哈。 嗯， 闲人北三说谁都能助攻，问题球得往前传啊，如果频繁回传横传谁也不行，那没准比利奇就想搞一个效率足球啊，向前传的次数不到10次，哎，换个进球，这也是效率足球嘛。 嗯，Seattle 是说打山东他觉得会是一场平局，哎，如果能够拖住这个争冠最大热门的脚步的话， 嗯， 我觉得对于咱们国安来讲，就算是不错的一场比赛的结果。 是， 因为毕竟我们是希望在这个争冠组里去当这个搅和的角色， 嗯， 尽量的 稍微搅动一下这一潭池水。 是，哎呀，宫崎北说比尔霍夫金球制胜啊，96欧锦赛决赛啊，那欧锦赛决赛啊，历史上第一粒金球2-1捷克。 嗯 啊，哎呀，那这96年，这说实话，这对我来说确实有点难度了。 确实是，刚刚出生没几年啊， 嗯， 还没上幼儿园。 哎、确实， 知行合一说国安需要的呀是小摩托，还有阿奇姆彭这样，还想着那个边路滋溜滋溜的啊，黑又硬。很快速的，这样的外援，但是这样的在限200万欧，全世界去划了的话，不太好找。 对， 真是。所以现在的中超有多大的这个品牌的价值，市场上都是明码标价，各个外援心里也都很明白。 没错，燕林说决赛啊，印象最深刻的是1-12赛季金童托雷斯欧冠半决赛绝杀巴萨啊，这是半决赛。切尔西也是后面赢得了队史第一座欧冠奖杯，他也是托雷斯职业生涯中赢得的唯一一座大耳朵杯。那你看，作为一个巴萨球迷，我听说当时也不难受，因为我也就是我其实喜欢的还挺广泛的，在球员里面，我觉得托雷斯确实也是我很喜欢一个球员。如果说他这整个职业生涯没有欧冠的话，我也会为他遗憾的。 这边 Jack 也说哈、啊，最印象深刻是12年切尔西在安联掀翻曼联砸场子的味道十足，不行，不能再说了，再说这个曼联球迷真要过来砸场子了。大家都在感叹哈、啊，子昂年轻真好。是，但是就我们这就30+，我没有这个隐瞒过年龄，30+就一定。要往这个老年人的方向去靠了吗？不至于吧。 对、啊、 不，我们也能乘风破个浪，是不是？ 是。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下边是一起向未来，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温泉都盛开。 选择都方，选择健康，专注环保，就选德国都方漆。 听听 FM 新版上线啦，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惊，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慧凡。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